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三十集，谢炳峰当下勃然大怒，指着谢金兰的鼻子骂道： 你这个败坏家风的玩意儿，这脏东西都从你的衣服里搜出来了，你还敢狡辩？不是你的，那就是你这个好伴读的。我生你养你，就是为了让你做如此下作的勾当。 萧氏瞧谢金兰面无表情，雷打不动的模样，不由得心生厌恶，添油加醋道： 哼，什么样的鸡下什么样的蛋，下蛋的不正经，这蛋还能好得了吗？ 谢金兰猛地抬头瞪着萧氏。谢炳峰咳了声，神情尴尬地说道： 好好的提他娘做什么？ 怎么还说不得了？你自己当初喝醉了酒，鬼迷心窍，不仅生下这个作风不正的下贱胚子，还连降三级，大好的前途就这么没了。哼，自己做的孽自己尝。 谢炳峰不耐烦地说道： 我说了多少次了，别提那个贱妇。 话说出口，方想起谢金兰还在这儿，不由得瞟了他一眼，见他垂着头没什么反应，隐隐露出的苍白下巴像极了他的娘亲，才冒起的愧疚压了下去，心里厌烦之情藤蔓一般生出，闭了眼道： 唉，罢了罢了，谢金兰，你去祠堂跪着好好反省，往后在后院里禁足，除了去戴先生那儿听学，哪儿也不准去。至于夏侯恋嘛，我谢府供养不起你这尊大佛，等戴先生回来了，让他把你领走。 夏侯恋终究没忍住，怒道： 逝者已矣，你们这样尖酸刻薄，枉为释迦门第。 谢炳峰怒道： 臭小子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 夏侯恋在心里啐了一口，望了望谢金兰。夏侯恋跪在后头，只能瞧见他的背影。谢金兰正低着头，苍白的脸掩在阴影里，神色莫测。他听见四周仆役窃窃私语，像什么虫子拖着薄翅爬过桌台，嘶嘶的。桌上的烛花爆了一声，地上的光影跟着摇了摇。墙外有更夫敲着梆子，一声一声，像打在心底，顿顿的疼。他忽然出声了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每个人都听得清。 这方汉金子不是我的。 好，那你的意思，这是夏侯恋的咯？ 萧氏勾起红唇，盈盈笑道。谢金兰缓缓抬起头，直勾勾地盯着萧氏，那双眼睛隐沉沉的。萧氏恍惚间似看到里头躲了一只妖魔。 我没猜错的话，他的主人应该是你的儿子谢金涛吧？ 谢金涛？夏侯恋有些疑虑，怎么看出来的？他拾起汗巾子，一股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，这香味好熟悉，似乎在哪里闻过。突然他恍然大悟，忙道： 不错，老爷把大少爷叫来，便真相大白了。 萧氏悄然变色道： 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来人呐，把夏侯恋这个教坏少爷的兔崽子给我带下去，等戴先生回来了，让他领回去，从今往后不许进谢府半步。 谢炳峰喝止消失，转头对谢金兰说道， 这和涛儿又有何关系？谢金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 谢金兰冷笑了一声，缓缓说道， 大哥才是爱极了那柳姬，爱屋及乌，连着汗金子也成天揣着，上面染足了大哥身上的香粉味儿。父亲，您闻不出来吗？ 谢炳峰忙拾起汗金子仔细闻了闻，那香味儿确实熟悉的紧，他知道自己定是在哪儿闻过，但他以为是柳姬的味道，便没有多想。萧氏陪笑道， 好，我这就把涛儿叫过来。刘嬷嬷，你还不快去？ 慢着，你别动。 谢炳峰招来自己的侍从， 来吧，你去请大少爷来一趟。 谢金涛五百三摇的来了，一来便自个儿往边上一坐，剔着牙幸灾乐祸的看着谢金兰和夏侯恋，颇有些得意的说道， 娘，我正读书呢，叫我来做什么呀？哎呦，三弟啊，你怎么满身都是茶水啊？哎呦，瞧你这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真叫人心疼啊。 他一来答案就有了，隔着五步远也能闻到他身上能熏死蚊子的味道。俗话说丑人多作怪，谢金涛自觉自己长得不成体统，便卯足劲儿想在别的地方补偿。谢炳峰一见他这样，便觉得心肝胆肺轮流发疼，想拾起茶杯往他身上摔，发现自己的茶杯已经摔到谢金兰身上了，便举起萧氏的杯子狠狠砸在谢金涛的身上。谢金涛吓得一哆嗦，扑通跪在谢金兰旁边，哆嗦着说道， 啊，爹，您息怒， 儿子知错了。 你知什么错了？ 儿子。 谢金涛下意识地抬眼看了看萧氏，后者狠狠瞪了他一眼。 儿子不知。 那你认什么错？ 谢炳峰气得胡子发颤，顺手找了个鸡毛掸子，一掸子抽在谢金涛身上。谢金涛满屋子乱窜，嚷嚷道， 爹别打了， 下人都看着呢。 你还知道要脸面， 我打死你这个不孝子。 娘娘救命啊，娘啊。 谢炳峰毕竟年纪大了，追着跑了这么久，着实难为他，实在跑不动了，只好扶着桌子直喘气。谢金涛躲在夏侯恋后面缩着脖子，夏侯恋不着痕迹地往谢金兰的方向靠了靠，露出身后的缩头胖乌龟。谢炳峰指着汗金子道， 逆子，这汗金子是不是你的？ 我如果说不是，您也不信啊。 你给我麻溜滚祠堂跪着去，别让我再瞧见你。 成，我立马去，您可别气了啊。 谢金涛站起身，指使身边的小厮道， 哎，你赶紧的，把我的小榻零嘴春书什么的给送到祠堂去。 兔崽子。 谢炳峰气得五雷轰顶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咳得震天响。 还有一个人。 一直沉默的谢金兰突然开口道， 还有一个人要去祠堂挨罚。 是谁呀？难道是老二？他素来勤苦，不下于你，怎么也如此胡闹？谢金涛，你这个兔崽子，一定是你把胎儿给带坏了。 哎，怎么怪到我头上了？那小子是娘的耳报神，我才不带他呢。 谢金涛翻了白眼儿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